安德华，我想问一下你咩叫提取物啊？ 嗱，是而家我讲俾你听。咁啊，其实提取物咧大致系分为三种嘅。咁啊，有最常听到嘅植物提取物啦，同埋仲有动物提取物，同埋呢一个中药嘅提取物嘅。咁啊，以而家嘅科技啦吓咁发达，咁啊，其实就可以透过化学嘅方法啦，咁啊提取同埋分离，咁啊将一啲植物嘅提取物里边咧某种或者多种嘅有效成分咧抽出嚟，咁啊成品将会系一啲嘅粉剂啦，又或者将佢压成片咧，咁就可以进食噶啦。 哦，咁即係好簡單啦，即係將1000個蘋果裏面嘅成分營養抽取咗出嚟之後再食，咁我呢就唔使真係要食1000個蘋果先至可以得到嗰種營養啦。 讲啦，江泽民嘅年代贪污同呢、這个嗰、那个叫咩啊？邓小平时代咧，八九年之前系唔一样，嗰阵时真系贪小钱，而家开始识贪大钱，但系仲未黑心到造假。喺邓小平时代，即系八六四之前，大陆是极少造假的，唯一的造假就是铁牌，很多的机明明是杂物机啊，你要 Sony 啊，铲咗个就黐个 Sony， 哎呢部是 Sony 啊，哎呀你要爱华，哎呀呢、這个就是爱华，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假的，不会卖正价，只不过就是做一件咁嘅事啊，等你回到家，哎呀我有部 Sony 电视机啊，咁其实是咁嘅啫。到江泽民开始，个商业越繁荣，开始繁荣了，开始发达了，93年之后一路咁行。嗰阵时呢，嗰几年呢，香港人搵到钱啦，因为玫瑰园啦，返大陆做嘢亦都系一个司机闲闲地揸到拖头，勤力嘅真系50000蚊个月。九几年喎，五条嘢喎，50000蚊喎，唔系五条嘢，50000蚊。而呢啲司机同啲厂家，因为大陆嘅规范同埋个法规唔完善，呢啲人想解决一啲问题就习惯，同我谂谂佢啦，几多钱啊？你问嗰、那个人就咁收，形成咗成条产业链。其实所以头先我做第头嗰两次，我讲啦，系香港人教识大陆人贪污。千方百计女啊，乜嘢都好啦，跟住好多嘅村委镇委要贪嚿钱，就股份制，即系九几年开始股份制。共产党好多啲企业国企本身已经系冇业绩噶啦，好多好差噶，咁佢就卖，咁而有啲。通常啦，佢卖嘅嗰、那个仍然系国，你唔好错喎，买俾你咧，佢依然系国企嚟嘅，喺佢哋心目中，唔系喺佢哋嘅编制底下，而家都系咁嘅，卖咗俾你都系国企嚟嘅。咁点解要卖俾你？可以好平嘅价钱，因为当时系国退民进，个政策既定咗，就想办法令到你啲人咧。买咗国家嗰啲，佢哋冇即系生产能力啊，同埋咧做得好差嘅。咁当然啦，做个36唔做36，点会有37啫？系嘛，除咗贪嘅啫。咁啊，卖翻俾你哋嗰啲经理啊、科长啊、各样啦，即系优先啦。咁佢哋筹够钱，左夹右夹，夹够咗之后，跟住佢就食咗间公司。咁佢食间公司嘅过程，当然要批俾你噶嘛，唔系你话买，你有优先权。是吧，买那个将个价钱减到最尽， 即系我讲啦，讲其实之前都讲过，讲讲啦，即系我朋友啦，即系港视朋友，因为日通个老细有廿几部拖头，王子饭店尖沙咀有嘅，新加坡上市，佢其中一个老细啦，啊食咗间国通，有几十国通排头系有几十部的士，另外尖沙咀有间铺嗰度，佢哋只不过500万啫，当时人民币。就买咗嚟，连喺呢个一条线位啦，20架车啦，全部鸡乸嚟嘅，而家都有。咁咧就喺米埔嗰度咧有个柜场，所有嘅人咧就系、是、办公务证落嚟香港打工啊，唔系请你香港人，喺大陆用公务证，唔系商务证啊，公务证落嚟打佢哋工。500万翻嚟买咗，然后将佢所有嘅的士卖晒，的士牌当时虽然唔系好值钱啦，唔同而家卖晒啊，跟住保留一条中港嘅线位，20部拖头啊，未计 local 地，尖沙咀间铺，然后王子饭店，跟住王子饭店喺新加坡上市，三个老细都姓陈。自己批俾自己，中间落咗几多袋呢，又另外一件事啦。呢啲我唔知道，但我真係亲眼见到用咁嘅形式贪咗好多钱。村委啊，跟住你要租佢嘅地，开头卖啦，咁咪落啦，跟住后尾知道卖地唔得，即係等于卖咗隻鸡蛋都冇，咁就开始租啦。好多嘅村委啊成啦，唔好讲租屋先啦。咁啊租厂地自己起租俾人，所有嘅利益喺个村委度，然后村委派饼仔俾啲村民或者镇民，每人派几多钱，将所有嘅村嘅可用地或者可用嘅事业一路系咁做，咁呢个村委系选嘅，系民主社会嚟噶，系要选嘅，咁点解会选到嘅？派钱。派钱俾你，因为佢哋要选到，选到嘅利益喺度，跟住佢贪一大嚿，跟住再派。所以有阵时曾经喺沙井有个村长，即系讲紧长安未到啦，深圳啦，俾人揭发摆长酒，摆100几200围，跟住咧后尾出咗事，拉咗佢，搜到嘅现金有30亿。深圳嘅一条村嘅贪嘅钱30亿，比我哋而家公布嘅薄熙来啊、周永康啊，佢哋算老几啊？咩嘢违规相规啊？闲闲俾个村长搜出嚟，海关敏感度嘅村长，唔系敏感度嘅海关副关长，曾经俾人拉咗。佢成间屋所有嘅墙都系银纸嚟，敏感度嘅副关长，而甚至嗰条柱啊，即系你间好大间，咁你中间有条柱，即系我哋叫柱，即系柱啦，即系主要嗰、那个嗰件嘢顶住间屋啦，当打开佢里面全部都系人民币美金，拉咗之后。洗心革面悔改，然后俾重新起用，因为呢个系样板啊！诚心悔改嘅人，今日卒之又当翻官喺深圳。点解佢咁可以咁？因为佢背后嘅利益集团洗够钱咯。嗰阵时应该系许忠衡啊，我又唔记得啦。即系咧。同我哥一样有老人之外，系嘛？唔记得时代，亲自经历过。有啲人我识嘅，有啲人就间接识或者有朋友识啦。吓，贪污去到咁样，但系就到买官。咁其实之前都讲过一集，我亲眼见过参与过一个饭局。 就是当时的江绵行，即是应该没记错啦名，江泽民的仔，他的同学在南海做市长，带人上去肇庆，咁就做市长，咁就三年五年改路，三年五年改路，每一个市长上嚟或者市委上嚟，最主要嗰条路就改，我由三线即系来回六线行车，改咗佢，变成咗每边两线两线，然后隔篱咧就种树环保，跟住下一个上嚟再重新做过。而当时一个肇庆公安局局长使200万人民币买返嚟做，女人嚟。那个社会就是因为江泽民佢自己带头放宽咗，养大佢嘅体系，用呢个手段开始凝聚佢哋嗰个派系嘅财富。而派系系点嚟嘅呢？有个古仔呢，好耐之前呢，大匪看天下啱啱做两年几之前讲过，可能有啲观众听冇兴趣听，或者已经走咗啦，不再喺度，就可以再讲一讲。我哋叫五朵金花肇庆。嗰、那个系武警嚟嘅。武警。咁呢就个外父就系、是、肇庆市呢嘅一个公安副局长。咁佢退休啦，稳够啦，唔退休囉。退休呢有个交换条件。原来共产党咁样㗎喎，有个交换条件㗎喎。我而家退休啦，你想我落嚟。咁我有个交换条件。咁交换条件就係点呀，我女婿就想由武警转过嚟公安。咁呢就要有个咩职位。咁核准咗。咁而呢个人就因为咁样，有一个普通嘅武警就转咗过嚟公安系嘅人。咁嗰陣時喺肇慶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最出名就係五朵金花。除咗個正常嘅老婆之外呢，有湖北有五姊妹好靚，出晒名，全部做晒個二奶，生晒細路仔，咁就開好多嘅企業，開好多嘅食店啊，各行各業都有，全部就由佢哋嗰五朵金花去打嚟。而呢五朵金花住同一棟樓，所以你话权嘅交易、色嘅交易、钱嘅交易，每一个都系审批每一个政策去睇到，而又开始因为好多嘅事出现咗啦，即系好多嘅经济繁忙咗，路通财通，而开始明白起路。或者起建筑物是搵到钱的。咁当时呢搵钱呢就冇而家咁先进。通常呢我有呢个项目，你搵人倾台底俾几钱，我判咗呢个项目俾你做，你成。所以呢港三高速呢年纪就要翻身㗎。因为嗰条高速公路呢个底呢佢冇落石屎，偷工减料。咁呢就普通一条路个地基唔稳，即路都要地基㗎，因为你起嗰条路你下低要挖咗佢，然后铺石屎，落胶纸，落石仔，梳水，再铺十 piece， 然后铺胶纸，咁一路咁做上去。佢中间里面冇落石屎，即个底唔够硬。所以你重型车不停咁行呢，咁嗰条路呢个地基就会浮啦，浮嘅时候呢啲车就会凹凸咁蹬，好蹬好蹬，跟住条路就烂，一烂呢跟住呢又要再拨钱再起。就係、是、咁。由起路开始贪，係咪由村委同啲三支厂求方便贪。所以呢海关好多嘢贪。而好多嘅台湾厂入咗嚟之后，因为台湾人更加比香港人更加冇規矩，佢哋个脑里面 就是用钱搞得掂。到今时今日台湾都是。他们这样做。所以更加乱嚟，什么都可以乱嚟。而公安局就靠治安制同他收钱。即是我刚才再讲啦，你办证办证。咩证都有嘅，我讲过一个节，我讲过话，哎，万证国家，处女证都有嘅，咁你咩证冇啊？啱唔啱啊？居住证、边防证、啊，毕业证、会计证，全部都有假嘅，开始全部做假啦，做假嗰个咪收钱咯。咁点解佢做得假？后面人顶咯，昌盛繁荣，冚你一档，点样放你啊？香港人最好啦，一拉到香港人最开心噶啦，即时有钱到，几多钱？唔系个公安收你噶嘛，一定有个治安仔，治安仔最下面仲有两条友，即系同你讲钱噶。好啦，远嘅唔讲，讲深圳同广州，开始咧有啲人咧富起嚟啦，就做嗰个叫做蓝牌车。而家滴滴啦，当时冇滴滴噶嘛，咁啊蓝牌车，咁啊买一架车啊好辣好旧嘅咁搵食，可能买架最残嗰啲，咁好似大发仔咁啊30,000+人民币买到噶啦当时，咁我嚟搵食，咁啊专车你香港佬嘅，啊因为你香港佬譬如住宝吉，咁啊落个关口咁啊包架车咁40,000咁咪40,000咯，咁赚到钱嘅，但系公安咧你啲蓝牌车系犯法嘅，佢想办法够不够佢拉你。啊，咁佢睇车拉，如果好似呢啲车系放慢，如果咧啲车咧系靓少少嘅，即系坐到四个人五个人嗰啲咧，就三皮。咁你点样可以放到架车啊？呢啲人咯，佢充公你噶嘛，佢拉咗你拉唔到呢个人，或者佢放咗呢个人都好啦，你咪要搵个人跟住放翻架车。唔好话讲拉嫖客先，拉呢一部分已经系不停咁睇住佢哋。每一日嘅大量嗰、那个 GDP 就咁样形成。呢节讲到呢度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